替代的美好，您做到了吗？ 关林知世物，却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的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去断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赵亮演播的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 开始了。 一曲石灰吟，他托物研制，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却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一季《黑虎奇案》，演播赵亮。 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眼前直下三千字，胸次全无一点尘。活水源流随处满，东风花柳逐时新。金安玉乐寻芳客，未信我庐别有春。这首诗啊，出自明朝重臣于谦之手，名叫《观书》。这首诗呢，写了作者对书籍的感情。他看待书啊，就像是多年的朋友一样，无论是清晨还是傍晚，有书陪伴他就很快乐了。而且时常读书，胸中再没有半点尘世间的这种世俗的杂念。就是那些漫跨金安的权贵们游探芳踪难寻呐、恐怕他们也不知道这书斋里的别有春景。哎呀，于谦的这首诗写得真好啊，从他写读书的趣味，实际上就彰显了作者的精神境界。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在古代呀、也不是什么人都能读书的。不像我们今天呢有义务教育啊，那个年代呀、要说读书那还是少数人的事儿。那老百姓平常通过什么了解一些知识呢？您看看，就得靠说书啊、唱戏啊、讲古啊，就得靠这些民间文学、民间文化了。所以这个说书也是很重要的。所谓教书育人，说书育人嘛。那咱就接着说这部《大明于谦》。这书啊，接着上回给您说。上回书呢，咱们说到于谦要办黑虎案和铁箭头案的过程当中啊，半路杀出来个程咬金，巧遇了这么一件事情。处理这事儿之后，于谦等人是继续上路啊，奔哪儿去呢？于谦听说就在离这个广陵县不远的鼓楼村，这是一个黑虎出没之地。再有啊，他断的这个案子当中，那个李氏李秋月是要从方家集赶奔这个广陵县，这路上呢也要经过鼓楼村，是不是就在这鼓楼村当中真的被什么黑虎给抓去了呢？所以呢，于谦打算到鼓楼村查访查访。通过这一次在广陵的经验，于谦发现呢，大明朝的官场远不像他想象当中的那般纯洁。其实现在啊，贪官污吏可以说是遍地横行。当然了，通过邻里之争这一案，于谦是一网打尽， 是扳倒了不少不作为又涉嫌吸毒的这些官员。但是于谦感觉到，要办黑虎案，更重要的要办这个铁箭头的案件呢，恐怕依赖地方这些官员呢，不是什么明智之举。这鼓楼村呢，是归寿康县管。到了寿康县的界内之后，于谦呢，就跟那位山西按察使萧福林商议了一下，这一行人呢，就到了寿康县境内的一家老店，叫齐家老店。这齐家老店的掌柜的叫齐国远，他这家店房啊，属于半官半私。齐国远以前给人保过镖，后来年龄大了，不走江湖了，就在这儿呢，开了一家老店。他跟按察使萧福林关系不错，时常帮助萧福林呢，当做官府的一些眼线，来抓差办案、捕盗缉贼，还多次获得明朝政府的嘉奖，有点我们今天说这个协管员的这个意思啊。再加上齐国远有这么一间店房，萧福林安排人是行走路过打尖住店呢，也是比较方便。所以于谦跟他一商议啊，干脆咱们别去寿康县的县衙了，咱们就在这儿驻扎吧。当然了，你不能白住着，拿出一定的补助交给这个齐国远，那么于谦呢，就把自己的大本营驻扎在了寿康县的齐家老店。要说这萧福林呢，对于谦真是非常的崇敬。当然了，听说于谦在广陵县差点遇险呢，把萧福林也吓坏了，心说这要是于大人有个三长两短，我这乌纱我也不保，我怎么交代？那么在这儿驻扎之后呢，于谦就先把萧福林留到这儿了，紧急开会，怎么着？那得看看下一步怎么办呢？参加会议的是于谦的这些核心骨干，有于谦、成王朱祁钰，还有那位都指挥使司派来的千户铁臂大侠雷鸣雷万春，再有呢就是山西按察使萧福林，另外李成和朱成禄两个人也是列席会议。那么在会上啊，于谦首先做了一番自我检讨，他跟大伙说，广陵县的这宗邻里之争案，虽然我们算是打了一个漂亮的胜仗，通过这个案子呀，把山西广陵附近官场当中的这些贪官污吏也都一网打尽了，但是从办这件案子当中，我也真的是汲取了很多的教训。首先呢，于谦说，我没有对眼下面临的困难做好充足的思想准备。你要查这黑虎案，尤其是查铁箭头案，实际上会动很多人的利益，那么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大家面临着的阻力也很大呀。所以这一次我们是秘密进行，把这个总部安排在了齐家老店。那么接下来我们怎么办呢？说到这儿啊，李成给于谦拿过来一个花名册，这个花名册呀，这都是最近失踪的这些人。有谁呀？这当中有很多的名字，有几个名字特别显眼。首先就是于谦最早听说的所谓被黑虎抓走的报案的那个人，就是廖氏的丈夫廖大光。再有呢，就是广陵县失踪的那个李秋月嘛，刚刚办完的这个案子现在也添到这花名册上了。还有啊，就是兵部尚书陈汝炎之子，已经被撤职拿办的陈达、陈子昌嘛。那么在于谦要离开京城的时候，曾经跟皇上要人，说让陈达呀戴罪立功，跟随于谦一起查案。于谦要带着这个陈达，皇上虽然同意了，结果隔了一夜，陈达是踪迹不见，到现在也没有任何的消息。那老尚书陈汝炎在家中也是如坐针毡，活蹦乱跳那么一大活人就没了，还不如在监狱里待着呢。所以陈达也是一个主要寻找的对象。咱们简短截说吧，这花名册上一共有几十人呢， 每一个人是什么情况，于谦又重新讲述了一遍，跟大伙儿说，我们查处黑虎案一定要注意这些人的行踪啊。但是于谦接下来说，我们接下来工作的重点呢，还真不是这个所谓的黑虎案。为什么呀？因为于谦觉得黑虎案不着边际啊，充满了神秘色彩，现在自己也没有什么能够依靠的特殊的手段，其实眼下最重要的还是铁箭头案，因为生产这些铁箭头，它背后的兵工厂啊，那可是十分危险的。并且于谦说了，从我查获了那一批铁箭头至今，到现在啊，也有几个月的时间了，居然没有在一起的偷运铁箭头的事件。哎，于谦说，难道一说瓦剌人就能罢手了吗？难道一说我们各个关隘就能够把铁箭头全都封锁在关内吗？我觉得呀，这里面恐怕还有更多的文章，要么就是这个兵工厂它转移了，要么呀就是这些瓦剌人呢又找到了新的途径，所以办这件案子是刻不容缓。那么黑虎案那也是皇上给的命令啊，那怎么办呢？于谦说，众位，这个事情啊暂时我们低调处理。为什么呀？于谦说，这还是多亏了朱成禄大侠呀最近给我们带来的消息。哎，在这儿咱们得补上一笔书啊，在邻里之争案结束之后，于谦成王一行不是赶奔寿昌县吗？那么于谦人成王呢交给朱成禄一个命令，让他呀到山西境内去打探那位三才道人张清风的情况。哎呦，朱成禄走了十天，回到店房之后跟于谦禀告了情况。嘿，大伙儿一听这张清风真是够巧的。今天在会上于谦也说了，这个张清风很有意思，看来此人呢相当有手段，前者在京城不知道变了一个什么戏法，居然抓住了两只大黑虎，因为这个得到了皇帝的信任。你别看在朝堂之上，在众人的反对之下，没有给张清风一个国师的封号，但是呢，皇帝对张清风也是十分器重啊，不仅封给他太子少保的虚衔，而且还委以重任，让他带着自己的这些道士也到山西境内帮助于谦是查访黑虎。那最近这段时间于谦是驻扎在广陵，张清风可好，他在这山西境内啊可刮起了一股妖风啊。怎么这么说呢，也不知道他是真心的去捉黑虎啊，他还是要干什么。好嘛，这小子带着自己这帮老道，那真是游山玩水呀。从北京出来奔山西，是哪地方风景好他上哪地方去，到了这个地方之后，似乎就是以抓黑虎为名，在这儿就如法炮制啊，是登坛做法，给当地的老百姓啊是降妖驱魔。哎呦，您说那个年月，那老百姓的科学素养，哎，民众的知识水平那都很低呀，封建迷信思想还很严重，来了这么一位国家指派的官员，是个老道，那老百姓是趋之若鹜，谁家有着什么事儿，大事小情，哎，都来找这位张道人。这张道爷呀，挨家挨户的就去给做法，就去给抓鬼。他真能抓鬼吗？哪有什么鬼呀？咱们这话呀，后文书有详细交代。其实这个张清风呢，就是利用一些简单的化学原理，哎，用一些雕虫小技吧，是专门的糊弄人。可是在那个年月，人们的知识水平低呀，张清风啊利用自己的手段就赢取了百姓的信任。哎呦，最近呢，据说山西好多地方的百姓啊把这张清风都当了活神仙了，哈哈，在家中啊给张清风设了牌位。你说这玩意儿也够不吉利的，哪有人活着就设牌位的呀？ 哎呦，这是活菩萨呀，把张清风啊恨不能就给供起来了。另外很多人也学着张清风是潜心修道。修什么道啊？他们真懂道家思想，真懂这道教的宗义吗？啊，不见得，其实就是一种精神寄托。但是这张清风真是刮起了一股妖风，哎，在这山西百姓的心中呢，有这么一号。于谦说呢，既然如此，哎，张清风至少他表面上他还是要抓这黑虎的，他真要能在他所到之处啊抓到这个所谓的黑虎精，那就更好了，我们到时再去看看他做的是怎样的文章。所以呢，于谦接下来的主要的重心还要放在铁箭头一案上。另外于谦说，我总感觉这个王振不简单，他既然能够包庇瓦剌的商人运送铁箭头，嘿，他肯定啊会在这当中给我设立困难，设立阻碍。那么于谦说，我有一种直觉和预感呐，我觉得这个铁箭头案跟黑虎案之间还有某种联系。不过于谦呢也暗中派出一些探子跟在张清风的身边左右，远远的跟踪，时刻向于谦报告张清风的行踪。那么说回到这个铁箭头案，如何寻找地下兵工厂，铁臂大侠雷鸣雷万春发言了。他说，根据我历年来的经验，我给分析啊，这个兵工厂无论他做的多么的秘密，他有几样是一定不能缺少的。哪几样？金木水火土是缺一不可呀。成王听到这把脑袋一话，哎，行了行了，我是铁臂大侠，你呀捞砖的说吧，你怎么也跟那个张清风似的，一张嘴就是玄学，什么金木水火土啊，你跟我们说说啊。雷鸣说，所谓金木水火土啊，这是一个兵工厂的必要条件，以金伐木，用碳来炼铁，这就是金和木，另外还得有广阔的平地来建厂。你要说这地面不平，在山林当中这是肯定不行的，需要一块平原地区，哎，所以这个土啊也很重要。金木水火，火那就不用说了，炼铁自然需要火呀，那还有水呢，哎，雷鸣说水也是必要的，因为你要炼铁就需要有方便的水，一则用来调温，第二还需要排污啊。所以我们要找到兵工厂，可以从金木水火土来下手。怎么下手呢？我们应该去寻找又有树木又有水源的开阔地带。哎，于谦说，大伙儿听见没有，这样一来啊，我们就缩小了排查范围了，既有树又有水，还得有平原地区。拿过地图来，我们是按图索骥挨个排查，不怕找不到他这个兵工厂。这会呀，是整整开了一天呢，从早上开到晚上，中间简单的草草的吃了便饭，到了夜里，于谦是接茬开会，得找兵工厂啊，跟雷鸣和萧福林就共同工作。于谦在这忙这个事儿啊，成王呢感觉到有些疲劳了，这一天开会嗡嗡嗡嗡嗡嗡，哎呀，这脑子都有些烦乱。他背个手出了店房，在院中溜达，一边溜达呢，成王啊一边胡琢磨，一方面他替于谦捏着一把汗，另一方面他也想到自己呀，心说话，我作为一国的亲王，平常啊我还是太身居高阁了，没想到到地方来办案子要费这么大的劲。我们这个国家要是多一些于谦这样的官员，那呀才是大明之福。如果要都像沈伯清那样的庸官脏官，嘿，我看我们大明迟早也得玩完。大明江山没有多少年呐，洪武皇帝朱元璋、永乐皇帝朱棣，那都是盛明的君主。可是啊，越往后这些皇上越不灵。哎呀，心说我这位哥哥朱祁镇呐，我就希望你呀 能够多明白明白事理，不要老被这个王振牵着鼻子走。想到这儿，他又想起来自己的未婚妻那位唐雅娇，哎，锦衣卫的后代。成王心说呀，我们这个婚事也是个事儿，怎么呢？因为这是宣德皇帝指的娃娃亲，所以呢，跟这唐雅娇不结婚，那肯定是不行的。为什么迟迟一直没有动这个婚事呢？这也是成王啊，自己没想清楚。他说，你看，虽然宣德皇帝没有指明，这唐氏未来就是我的妻子，哎，就是王后了。可是就凭他的脾气啊，他能做妾吗？嗯，他肯定得是王后啊，这还用问吗？哎呀，这玩意儿以后这都是问题呀。那么唐雅娇哪儿去了？前文书咱们交代了一句啊，在广陵县当中，唐雅娇呢偶遇了成王，还差点啊把事情给戳穿给说漏。好在于谦是及时出现，哎，从中打了圆场。那么在那之后呢，成王跟唐雅娇说我未来的王妃啊，你呢就不要跟在我们身边了。虽然说你呀精明强干，毕竟你还是个女人，是不是呢？我跟着于谦要办大案要案，你呀要么就游山玩水，要么你就回京城去，反正你也看见我了，我这不是挺好吗？没事吗？是不是？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其实这成王啊，有点害怕他这位未来的王妃。哎，一则呢，这唐雅娇特别的强势，哎，武功还高。再有呢，他老真在旁边说上句儿，成王老觉得自己这面子上挂不住。其实这一行人等都明白，但是那不能说破呀。于是啊，这唐雅娇跟成王就依依惜别，哎呦，还哭了一鼻子。丈夫啊，王爷呀，哎，您办完这个案子，早日回到京城，我们夫妻两个团聚，哎，好尽早的商量婚事啊。成王说：“好好好好好啊，你赶紧回去吧。”就这样呢，就跟唐雅娇作别了。今天成王在院中啊，思来想去，想去思来，心说：“我怎么能帮助于谦迅速的把这案子破了呢？”哎，有了。成王是心生一计。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之黑虎奇案》，评书演播赵亮，撰稿赵亮、王风尘，广播剧编剧赵亮、刘元军，广播剧导演童家硕，广播剧演员龙吟、燕姬轩、阴霞、老鬼、田俊杰、露露、星潮、钱吴、江山、沁色、龙十三、董习习、莫雨眠、歪歪，原创音乐李志辉，主题歌创作姚海宽，录音歪歪、江山，后期海年。大明于谦由见闻时代北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北京729声工厂制作完成。 听众朋友，由赵亮演播的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传奇书场》。 打竹板儿，笑开颜，故事广播在耳边。传奇书场真经典，帝王将相古今谈，文人墨客有一篇，人情世故说智慧，精忠报国美名传，有袍带短打核心边，历史兴替要借鉴，

记忆虽会消逝，爱将永远长存。 咦呀，关云知世物，却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啊、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隔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赵亮演播的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 开始了。 一曲石灰吟，塔托物言志，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却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一季《黑虎奇案》，演播赵亮。 书接上回，接着给您说大明于谦黑虎奇案。咱们这个黑虎奇案说到现在啊，已经将近一半了。那位说了，您说了一半了，这黑虎到底是什么我们也不知道啊。哎，这个事儿啊，恰恰是现实的一种反应。哎，往往很多时候您看，您要解决一个问题啊，它不是那么容易直接这个问题就摆在你面前的。这也就是说，我们生活当中面对一个问题的时候，要解决它，首先要排除很多的干扰项啊。于谦时到今天一直在解决一些干扰他的东西，可以说这个黑虎案和铁箭头案，那可是案中生案，案外套案，一个案连着一个案。那么上文书咱说了，于谦这一次采取秘密办案的方式，哎，不打算引起官场中人们的注意，偷偷的办案。这也是汲取了之前呢，在广陵县遭遇官员集体阻挠的这样的一个教训。那么他住到齐家老店呢，是紧急开会，几位核心人物跟于谦一起研究如何找到地下兵工厂的所在。那么上文书咱们说到成王啊，这个成王啊，白天开会开累了，晚上于谦他们继续找兵工厂啊，成王就没跟着，他说我出外散散心去。到了这个殿外，到了院中，看着皎洁的月色，成王就琢磨自己这些事儿啊。一是考虑到于谦确实不容易，这一次成王跟随于谦到地方啊，确实有很多的收获。哎，你必须得下地方亲自实践，亲自走，你才能知道民情是怎么样的。要不然就坐在宫中凭自己的想象，那是断然不行啊。第二个体会，就是想到自己的未婚妻，那个唐雅娇，哎，想到跟她的接触，成王真有点脑袋疼。其实啊，这唐雅娇跟成王关系不错，哎，也可以说青梅竹马，对成王也很体贴。但是就是这个女人的性格呀，比较刚烈，成王看见她还真有点怕。好不容易把这姑奶奶给对付走了，成王就琢磨下一步，我怎么能帮助于谦，哎，迅速地破了这两个案子呢？成王是心生一计，心说好了，就这么办。转过身来啊，他就回到了店房当中，于谦呢还在这开会呢。他正在命令山西按察使萧福林跟他说什么呢，哎，你现在啊要把调查重点 放在那个山西监军郭靖的身上。这郭靖身上啊，有很多的疑团。首先，已经知道他肯定是王振的亲信了，这个是没跑了。这个哈里木啊，曾经拿郭靖当过挡箭牌，哎，他不是跟松林口的守关的人员说，你们这小小的松林口有什么了不起的啊？就是你们那位山西的监军郭靖郭公公都不敢阻拦于我。于谦心说，此话绝非是空穴来风，搞不好啊，这个郭靖在王振的授意之下，已经跟瓦剌的通使啊是暗中勾结了，所以呢，让萧福林把调查的重点放在郭靖的身上。再有，成王曾经看见这郭靖啊在翠华楼出现，这也说明呢，郭靖已经将自己的势力蔓延到山西各地。再有，当天晚上，这个郭靖听说于谦要来，他直接就跑掉了，是不是他也存在着吸毒的行为呢？成王是没看清楚，但是根据于谦和成王的分析，心说这小子肯定跑不了，他要是不吸毒，他跑那儿干嘛去？哎，至少他也是涉嫌呢，贩毒甚至是种植毒品，那么将来凭这一条就可以将他扳倒。不过现在时机尚未成熟啊，不能够打草惊蛇，哎，还是要让萧福林派出得力的助手去密切注意郭靖的行踪。正说到这儿呢，成王进来了。哎，我说廷义啊，刚才我出去想了想啊，咱们还是啊得分兵两路。成王就把自己的计策说出来了，他说，你看现在啊，你在这个齐家老店在这找铁箭头，在这找兵工厂，这是好事啊。我相信虽然你做得很隐秘，但是啊，那个张清风他的手下那密探也是星罗棋布，就他那些老道哪个都不是省油灯。再有京城的那个王振，他能不关注你的动向吗？所以啊，你在这儿暗中去查兵工厂，这是一好事儿。实际上这就是一个牵制的力量。那么我呢，我还跟你分兵啊，我现在就去鼓楼村。我去鼓楼村查访查访，不都说那个鼓楼村闹黑虎吗？听说张清风也奔那边去了，我倒要看看这张清风啊如何捉拿黑虎。于谦刚要说话，成王接着说，哎，廷义，你还真别劝我，通过上次在李破府中的卧底，哎，你也别小瞧我了，要是没有我呀，你还真逮不住这李破，是不是？哎，你别看我年轻，办案经验不足，但是通过上一次的事情，你应该知道了，我有自己的独到的手段。这次啊，你也不用担心啊，你听我跟你说，我呢绝非是贸然行动，哎，我是察言观色，随机应变。如果这个张清风啊，他真能抓到什么黑虎，那我就看看，我也学一学呀，是不是？看看他究竟有何高明之处。如果他抓不到黑虎，我以王爷的身份，我还能降他的罪呢。哎，张清风又不是不认识我，这次啊，我也甭微服私访了，大摇大摆的我就到鼓楼村去，我看那张清风能奈我何。他不是帮助你来办黑虎案吗？我就在明处，我监督着他。嗯，你要是不放心呢，也行，我呢跟你借一个人。于谦说，啊，王爷，那您打算跟我借谁呀？我觉得上回啊跟我配合的那个刘安，你那个家人不错，嘿嘿嘿，这老头我们俩处得好，你看要不然让刘安跟着我去吧。于谦一听，行啊，那既然王爷还愿意不辞劳苦，愿意走这一趟的话，那我就派刘安跟您一同前往。哎，好，水萝卜舅舅嘎嘣脆，哎，今天晚上我就出发。于谦说，您至于吗？这么着急？你看看我这个人啊，我跟那些官员不一样，嘿，我是什么人呢？说打就凿，这个主意不是定下来了吗？我就给他来个措手不及。今天晚上出发呀，我算算啊， 一天两天这路程差不多三天以后我就到了，马上我就可以着手办案。于谦说，王爷您呢不可操之过急呀、啊、第一您的安全是第一位的，再有啊，无论您那边有什么样的进展，您切记要让刘安作为中间人及时通报信息。过两天呢我也有可能离开这座齐家老店去各处访查兵工厂的事情，那么没关系，在齐家老店这就是我们的大本营，也是咱们沟通的地点，我留下专人来等待您的回信，咱们随时沟通、啊、好嘞，就这么办。成王啊真是个热心肠啊，他打点了行囊，带着朱成禄和刘安这就启程了。哎呀，要说刘安呢是真不愿意跟着成王啊，为什么呀，那成王那是王爷，那刘安待在他身边哪如跟着于谦舒服呀。哎，倒不是说跟着于谦怎么吃香的喝辣的，一则刘安呢是跟随于谦多年的老家人了，侍奉自己的主人那也习惯了，也尽心也得力也顺手，要跟着成王啊，你说话办事儿都得注意。于谦也不断地嘱咐刘安，虽然说有朱成禄保驾，但是刘安你的任务也很重啊，啊，你要时刻注意王爷的安危，还有王爷的心情你也得注意啊，不能惹他老人家生气。哎，是，我知道了。刘安呢点头称是，咧着嘴只得是接受这个任务。那么成王呢就带着朱成禄和刘安，你说也真够巧的，主仆三人当天晚间是连夜出发，就离开了齐家老店，奔着寿康县的那座鼓楼村就进发了。那么他们遇到了怎样的故事呢，咱们后文书再讲。那么眼下呢咱们还说于谦。于谦呢跟铁臂大侠雷鸣雷万春和山西按察使萧福林三个人仔细的对了对地图，虽然说那个年代的地图呢不如现在这么先进啊，所描绘的这个土地的状况呢也不一定有现在详细，但是啊那个年代的地图已经做得不错了，至少从大面上来说，哎，基本上差不多。那么于谦最后确定了，咱们呢就以眼下齐家老店为一个起点向四周辐射呀，按照什么找呢，具有金木水火土这五行条件的，哎，那样一个地区找，也就是说有木有水还得有土，所谓的土呢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开阔的地带。排查来排查去，几个人都把目标放在了老君山。这个老君山呢就在寿昌县的境内，离这齐家老店呢也就是十几里地，不到二十里。这老君山可不小啊，这座大山呢也得有几十年上百年的历史了，可是地图上呢只标注了山的所在，对于山中的情况并没有仔细的标注，看来啊绘图者对于老君山也不甚了解。但是呢作为山西的当地人啊，无论是萧福林还是铁臂大侠雷春雷万明都对这个老君山呢有点了解，据说这座山高耸入云呢。那么山中啊层峦叠翠，哎，也是有很多的景致，只不过呢谁也没真正上到老君山当中去，这老君山呢还比较神秘。所以三个人决定，哎，我们干脆啊就先查这座老君山。就这样啊，次日一早几个人收拾好了，于谦、李成以及铁臂大侠雷鸣雷万春，另外呢又带了十名都指挥使司的亲兵啊，一行人呢骑着马就奔老君山去了。按察使萧福林按照于谦的安排暂时离开了齐家老店，他要派人去调查那个山西的监军郭靖郭公公，这个咱们后文书再表。单说于谦呢，一行人呢没走大路，是专走小路，那官道啊于谦就不走了，是专门走羊肠小道。因为于谦心说 凡是见不得人的事情，一般呢都在人们不注意的地方发生。顺便呢，于谦也想考察一下这个地方的民情。咱们单说这一行人呢，就在这个小路上正往前走着呢，哎，于谦忽然发现呢，前边不大远，就在路边的杂草堆中啊，那怎么好像躺着个人呢？于谦赶紧催马，大伙在后边跟着，到跟前一看呢，果然是躺着个人，脸朝着里，脊背朝着外面。这一看，这位头发挺长，哦，这是个女的。赶紧于谦跳下马来，两旁人也都跳下马来。李成上前把这个女子搬过来一看呢，哎呦，嘴唇发青，脸色发暗，牙关紧咬，双目紧闭，这不是死了吧？这是，哎呦，这青天白日的，居然有一个女尸，光天化日的就在路边啊！可是李成感觉到这个女人的身体还有一些温度，用手一摸这鼻息呀，好像还有点活气儿。于谦赶紧命令就地施救，又是掐人中啊，又是做人工呼吸呀，折腾了好一会子呀，这个女人还真就把眼睁开了。她刚睁开眼呢，于谦和大伙围拢过来，铁臂大侠雷春雷万明就说，哎，一般呢这样的情况他都得要水喝啊，甭管他因为什么原因昏过去的，赶紧有人拿过水壶，哎，那几个人一块出行要办案，能不随身带着干粮带着水吗？有人把水壶拿回来，这女子啊的确可坏了，拿过水壶咕咚咚咕咚咚咕咚咚喝了大半壶，这才喘上这口气来。可是马上了，就见这个女子，哎呦，这疼劲儿就甭提了，怎么着你从那面部表情上你都能分析出来，哎呀，她是十分的痛苦啊，双手捂着肚子。哦，大伙儿这才发现这女子还是个孕妇，哎呀，挺了个大肚子，刚才没仔细瞧，以为就是身材胖呢。这女子揉着自己的肚子是痛苦的呻吟。于谦一看这坏了，这怎么着，这是要生产呢？ 这大半夜荒郊野岭的，就这么躺着个女尸，可真够吓人的。 哎，瞎说什么呢？这不救过来了吗？ 怎么样，感觉好些了吧？ 这又是怎么了？ 哎，大人呐，哎，不好，刚才光顾着救人没注意，这女的她是个孕妇，怕不是，哎呀，这怕不是要生产了吧？ 求你们，救我！ 你们快过来，你们哪个会接生啊？ 啊， 接生？ 大人，你开什么玩笑啊？我们都是整身童男，连女孩手都没碰过，我们哪懂生孩子的事儿啊？刘安，还是你来啊！ 快，你待着吧你，我个糟老头，我懂这个。哎，再说了，你们是童男，我也是啊，我也没结婚呢。 大人，要说这帮大老爷们当中，只有您有个女儿，还是您有点经验呢。 对呀，大人，就得看您了。 我有孩子也不是我接生的呀。 那，哎呀，那怎么办呀？哎，对了，您不是随身带着书箱吗？您总说您那书箱就是个百宝囊，天下奇闻经典无一不包。哎，要不咱过去翻翻？ 哎，得了吧您，我那没生孩子的书，再说了，就是有现钱也来不及呀。你这老头，都什么时候了还编排我？ 大人，怎么办呢？ 太好了，雷大侠把大夫请来了。晚春，这下来快， 还真不错呀。接生婆来了之后，哎，就给这个女人呢顺利的接生了。但是很不幸的是啊，这个女子腹中的孩子已经死了。哎呀，这是一个死胎呀，但是这个女子的命呢幸好还是保住了。就在这个路边啊， 在接生婆的照顾之下，大伙把这个女子呢暂时给她搭了一张床，哎，给搭了个帐篷，这是可以休息休息。要按理说呀，这女子这就算流产吧，这应该是很不幸的。于谦就想着这怎么安慰安慰她，结果没想到这个女子却神情欣慰，哎，你别看自己孩子死了，一点难过的表情都没有。虽然呢话不多啊，这说话也费劲，身体虚弱，但是呢连连的点头，看那意思呀，对于谦这一行人呢表示感谢。于谦呢示意他不要说话，让他好好的休息。就这样啊，一直这女人就睡了两个多时辰，哎，一直到了天交下午了，这女子醒了，一看呢精神上好了很多了。有人向于谦报告说这女子醒了，于谦呢就来到这个女人的身旁，俯下身来轻轻地问，这位女子，你感觉好些了吗？这女人呢微微地点了点头。于谦接着问，您是哪里人呢？你的夫家在何处？你的孩子又是怎么回事呢？没想到这名女子啊支支吾吾的还不肯说，于谦怎么问呢他都不肯讲。就在于谦觉得奇怪的时候，李成好像看出点门道来了。李成来到这个女子的跟前，对着女人笑一笑，我说这位大姐，您不是本地人吧？啊，您是不是来参加选秀会的呀？这个女子一听李成这么问呢，眼泪吧嗒吧嗒掉下来了，她频频点头。于谦一看李成愣了，我说李成，你刚才说什么？选秀会？于谦说，这是个什么会呀？李成一拍大腿，嗨，我的大人呢，您呐光知道办案了，两耳不闻窗外事了，社会上的这些事儿您都不知道。我跟你说吧，最近呢咱们山西太原府最大的热闹就是这个选秀会。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之黑虎奇案》，评书演播赵亮，撰稿赵亮、王风尘，广播剧编剧赵亮、刘元军，广播剧导演佟家硕，广播剧演员龙吟、燕姬轩、阴霞、老鬼、田俊杰、露露、星潮、钱吴、江山、沁色、龙十三、董习习、莫雨眠、歪歪。原创音乐李志辉，主题歌创作姚海宽，录音歪歪、江山，后期海年。大明于谦由倩文时代北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北京729声工厂制作完成。 山河茫茫，天地悠悠，塞北虎骑鸣啾啾， 听众朋友，由赵亮演播的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哪里来》。 我是读史有学问的编辑张雅娇，我喜欢读书，也喜欢历史，走进书中的世界，看各路人马，你方唱罢我登场。